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00-24:00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晚上好，全球不困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大家的心情都怎么样呢？此刻你正在做什么？欢迎来打卡你的心情日记。今天看到了这个我们的广播节目音乐广播一到七月的收听数据，我们的小午夜小情歌还是表现不错的，很开心。所以在这里呢，也真的是很感谢所有支持节目然后听节目同时呢跟我保持互动的数据组的精灵们，还有广大的默默的潜水的听友们，以及在抖音上面关注我的好朋友。好啦，感谢的话呢不多说，但是我突然间想到，今年真的是已经7个月都过去了，现在正在过8月，还有4个月，时间果然过得很快。好了，不感慨时间过得有多快了，还是来分享今日份的晚安心语。我们要一起长大，一起变好，一起温柔，一起到老。 只要想起你就点亮了星空，流浪的纸船忘不掉港口，见灭的花火歌舞，短彩虹你就是我心中永恒的天空。 寂寞烟火，这首歌来自朱静熙。如果要是关注过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那应该会对她有印象。就是她呢一开始把自己，就是她出道之初呢，就其实她很有音乐才华，但是她把自己打造成一个 AI 这样的形象，就像一个模拟虚拟歌姬，类似吧，但是呢也不完全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去展现了自己的音乐才华，包括她的声音也非常的好。其实我也是前两天选歌，然后选到了他，哎，我发现他的好歌还真的蛮多的，所以今天晚上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首《寂寞烟火》，作为今晚的开场曲。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公布一下，那就是大型双标现场。大家都知道双标什么意思吧？就是双重标准。同样的一件事情放在不同的人身上，哎，你就会觉得完全不一样。然后那你有没有做过一些很双标的事情呢？或者你有没有被双标的对待呢？如果要是被双标是好的那一面，我觉得还不错。那如果要是说比如说双重标准在他身上就可以没问题，然后在我身上就不行，那我会觉得很生气。好啦，大型双标现场，期待着大家的双标故事。还是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的聊天室和新浪微博搜索主持人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来跟我文字互动，当然也可以发图片啊。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想看视频，现在视频直播开始啦，那在抖音搜索主持人道道就可以了。第二首歌，这首歌呢也很有味道，很浪漫，来自蒋一桥，巴黎23号。 没你的晚上我真的睡不着，一个人的翅膀总有点枯燥，你在笑、想起拉着你奔跑，我骑着面包一直在睡觉，为了许点到你是我唯一的想要，想说句我 来自蒋一桥，这首歌还是很动感的，叫做《巴黎二十三号》。其实一提到巴黎呢，大家的第一反应都会觉得很浪漫。是的，因为巴黎呢，就是属于浪漫到骨子里的一座，也是很有历史的一座城市嘛。然后呢，就有人问说，为什么叫巴黎二十三号？然后这个蒋一桥自己回复说，因为这首歌是在二十三号那天写完的。说为什么不是二十四号、二十五号呢？对，没错，他就是在二十三号那天写的，所以他必须是二十三号。好了，那么喜欢这首歌的朋友也可以私下去找一下，搜搜来听。好，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保持互动。双标，双标的故事，好像大家还真的一时没有想到，哎。Joy 他说了，他说那个小学的时候呢，经常男生做什么都不对啊，总是爱说班主任动不动就全班男生如何如何，然后女生就很少爱说，哎，做什么似乎都没什么大事儿。其实哎，这点我倒还没有什么体验。我小学的时候，可能因为我小学一直成绩好吧，而且女生相对来说都很乖，所以我并没有遭到老师的什么样的批评。当然呢，老师对我有什么样的，也不是说不满哈，就觉得这个孩子需要有什么改进的地方，老师不会直接跟我说，而是直接跟我家长说，然后再由我爸妈来告诉我，但都是很正面很善意的引导。好了，并不是那么想凡尔赛啊。不过如果要是你经历过，那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双标现场。 August 说，哎，抖音怎么搜不到啊，为什么搜道道出来一个眼镜小胖是主持人道道，要搜这五个字。好，那么你的双标有没有经历过双标的现场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双标呢是一种就是情感上的偏爱。你比如说可能在一个家庭里面啊，当然这样说我觉得可能会勾起很多朋友的一些不好的情绪。就比如说吧，一家里面可能并不是只有一个孩子，有两个或者甚至是更多。那父母的，做父母呢肯定会有一些偏爱，那可能他会偏向于小的那个，总觉得你大的就要让着那个小的。那所以同样的事情如果出现在老大身上，比如说哎，弄坏了一个玩具，哎，你为什么要弄坏这个玩具呢？然后你知道这个花多少钱买的吗？是不是你喜欢他你就要好好的爱护他呀，怎么怎么样。那如果要是发生在很小的孩子身上，就会觉得哎呀别跟他计较啦，然后就是因为他很小嘛，他还不懂。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这样的双标我个人还不是很能接受，但是这确实是大型的双标现场。希望我们都能够不要经历这样的事情。来听一首温暖的歌，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出自韩剧《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歌手呢叫做 Rachel Yamagata，Something in the rain. I feel you now from here. Our time is not done yet. You've given me my fullest heart. We'll never be apart. everything through, wherever you are. I can feel you. Something in the Rain 这首歌很安静，就是听着听着呢，你会沉浸在其中。当然，如果要是配上一场浪漫的雨，可能会更有那种氛围感。但是我个人呢，是不太喜欢下雨的。反正现在没有下雨，听听这首歌就觉得还挺温暖的。而且这个歌手 Rachel Yamagata， 然后我就说，哎，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后来突然间想到他和郭顶之前合作过一首歌，就是 It's Always a Little Thing， 就是一贯的风格，跟这首歌呢也很相似，都很安静。来吧，来说说大型的双标现场。在看直播的朋友问我说，哎，道道你为什么今天穿了一个绿色的衣服？对，我今天穿了一个绿色镂空的针织衫，因为我觉得绿色象征着生命，然后象征着那种特别有朝气的感觉，所以呢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鲜嫩的绿色。但是像什么粉色呀、红色呀，还有那些艳丽的颜色，我也都很钟爱。我发现真的年纪大了，就开始偏爱于那种鲜艳的颜色。虽然呢，可能有些颜色我自己也驾驭不了，可就是很喜欢。哎，没办法，这也就是双标吧。就是总觉得呢，可能我有的时候会这样想，就可能跟别人撞衫的时候，为什么他穿好像感觉没有我穿好看。这样双标不好啊。当然也有比如说撞衫，哎，我觉得他穿的比我穿的好看，果然还是他更适合这件衣服。不过我也不会因此就放弃了同款，该穿还是穿啊。周易他说，我突然间想起来小的时候家里有两本很老的岳飞传，奶奶呢就给哥哥看，不给我，我不高兴就抢了过来，奶奶说，那你认得全字吗？这不是拿来玩的。然后就让我必须得给哥哥。但是当时呢我二年级，我哥也才三年级。 这个着实有一点点双标啊，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偏爱的体现，不能这样。我觉得还是要手心手背全是肉嘛，是吧？也不能偏颇的如此明显。继续来听温暖的歌，来自葛东奇，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这首歌叫做《没结尾的结尾》。 落地窗外的世界在变，我聚聚朝夕，画下的一道泪是玻璃在后悔，冻结的咖啡成着虚伪的错觉，翻阅自己的狼狈或许会好一点，花开了就会凋谢，差点蒙过了世界，分手的那天你说爱我的地点，只是我分不清是昨天还是那天，没结尾的结尾在耳边重复同一个画面，是你不堪的温柔，我该怎么说话，拥抱的结构都没有让我变成个笑话，你的抱歉在颤抖，叫我该怎么说再见，你明明可以敷衍得更像一点，翻阅自己的狼狈或许会好一点，花开了就会凋谢，差点蒙过了世界，分手在那年你说爱我的地点，只是我分不清是昨天还是那天，没结尾的结尾在耳边重复同一个画面，是你不堪的温柔，我该怎么说话，拥抱的结构都没有让我变成个笑话，你的抱歉在颤抖，叫我该怎么说再见， 葛东奇的一首没结尾的结尾。我觉得这首歌呢听起来有点悲伤，但是听名字有点悲伤，可是旋律呢还是很温暖的。再来空灵的，他的声音很特别， 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 来由你们告诉我答案吧。

刚才听到的那首歌，好多人都已经答出来了，没错，就是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他的声音真的就是独一份儿，太特别了。每次放他的歌，我都会有一种恍惚，就我总以为放错碟了，所以就很害怕。我说，是不是又放到了哪个女歌手的歌啊？后来一听，确实是周深。所以很多人会被他的声音所吸引，就一开始不知道他这个是谁的时候，80%的人都误以为是一个女生，但实际上他真的是男生。好吧，那继续跟大家互动，等待着你们的聊天，也继续听歌。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当然就是我们固定的音乐盲盒，但是我觉得这个也真的太好猜了，拼手速。这首歌其实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抖音上的 Eleven， 还有我们聊天室里面的盲盒杀手们，山外有山、斯坦福桥，还有我们的新田，以及 看到，哎，刚才有一位是灰色，哎，找不到了。哦，灰色浮萍，是的，这就是萨顶顶的一首歌《左手指月》。然后呢，之前19年吧，有一个电视剧叫《香蜜沉沉烬如霜》，就是我总是记不住这个电视剧的名字。然后这《左手指月》呢，就是这部电视剧的插曲，所以一下子因为他唱的太高了，然后呢又很独特的这样一首歌，所以一下子就火了起来。嗯，萨顶顶唱功还是有的，当然也有很多人知道他改名叫萨顶顶之前就是歌手周鹏。之前呢，很早很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听过他的一首歌《自己美》，那真的纯粹是电音，自带电音。当年的电子舞曲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听他这首自己美的时候，是在好像是2001年还是2002年的时候吧，那时候还是 VCD 呢，然后把这个 MV 刻到了 VCD 里面，我拿电脑播放看到的。当时的这个所谓的 VCD 都是各种各样的合集，根本就还没有就是那种正式的专辑，但是也是我的回忆，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但是萨顶顶的歌现在也有很多，像万物生啊、左手指月啊，这应该是人气最旺的两首了。大家呢，现在深夜放毒的时间又已经开始了，我们的午夜食堂也开张了。成功看到了非常横的菜，像这个肘花，还有自己做的猪蹄，还有自己做的螺蛳粉，以及鸡爪。然后以及抖音上面大家都在说的高压锅炖生蚝，天哪，还有烤生蚝，尤其是在生蚝上面再加一点那种千岛酱或者沙拉酱，用高温烤制出来，哇，真的是我喜欢吃。好了，不能再说了啊，每次一说到吃我都要跑题，不能够，这个大型双标现场，就是硬生生的拉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好了，继续来听歌。吃东西的时候你会听什么歌呢？现在这首我觉得也能够给人遐想，如果你要是在一个院子里面，一个夏夜喝着茶畅想着未来，那这首歌会很配。 我会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从白日梦。不能动，望着又被动，到睡着了翻不动，想你妈只会用哭泣来交流，从走路的坎坷，不安的坐着，无奈的失眠着，谁都是这么长大逃不了的。我总是跌倒在离家不远的路口，总是不知疲倦的守候，山坡四海起伏不定，不变总是看不到头，我欲乘风浪迹远方，因为我并不平凡普通，忙忙碌碌反反复复，那是我的言不由衷，勇敢为你无畏的做街上，触动的拥有，同事情到不同，像万千世界扑来，快乐而不烦忧，人生的路口停留还是走，很多感情不放手，是俗套不变剧情把结局带走，不知道走多少数不清的春秋，很多个你在身后，山坡四海起伏不定，不变总是看不到头，我欲乘风浪迹远方。 旅行团永远都会在。旅行团呢，就是给人一种很暖又很励志的这样的正能量，就像这首歌一样。就算前路可能你会觉得迷茫，但是呢，你要想，人生这么的漫长，我们总会有改变的可能，对不对？相信自己不会普通，那有一天你真的可以，怎么说，被万众瞩目啊。看到了夸我的，必须要摘出来。没有了，并不是自恋生如夏花，因为很少看到这位朋友。他说，道道晚上好，一直默默潜水出来冒个泡。那我觉得你的声音特别有磁性，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闭着眼 nice。 谢谢，很开心大家能够喜欢。就像刚才说的，就像开头节目开始我就说了，特别感谢大家，无论是数据组的还是我们的旁听组的，就是气氛组啊，不是说旁听组，我们的氛围组。因为每天呢，我们的午夜食堂都需要各种原材料嘛，然后大家就发来了各种美食。还有呢，在抖音上面我们的视频组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当然也有默默潜水的朋友们，其实我尽量都想照顾到大家。那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每天晚上这一个小时互相放松，然后还有就是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摸鱼的一小时，来思考人生也是不错的。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今晚的树洞信箱，看看又有谁来投稿了呢。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树洞信箱是一位匿名的女生发过来的，她遇到了一个困惑，就是和男朋友恋爱有三个月了，正处在热恋期，我觉得我们的关系算稳定，所以呢，特别开心的就把我们的合照发在了朋友圈官宣。本来期待他也能同样大方的在朋友圈晒合照，结果他各种推辞，觉得没必要，说什么恋爱是两个人的，为什么要让别人知道呢？听到他说的这句话，我的心瞬间就凉了，因为朋友都说，如果对方不愿意把你晒到朋友圈，就基本确定你不是他的唯一。为此，我和他吵了一架，他觉得我是无理取闹，难道我真的错了吗？关于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你的经历并不是一个个例，很多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我觉得因人而异吧。他是不是同时拥有别人，我不确定，也不能仅凭他不晒你们的合照在朋友圈里就判断他好像是不是有别人呢，或者说还给自己留了退路什么的。也许就像他说的，他真的就是不喜欢秀给别人看，但是呢，本质上我觉得他还是不够认同你，或者是不够喜欢。试想一下，你拥有了一个非常喜爱的、期盼很久的人或者是东西，你会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吗？所以呢，我觉得大概率你只是他现阶段最好的一个选择，如果出现了一个更合适的人选，那你很可能就会被替换掉。这样的爱情值得你去深思一下，当然广大的午夜精灵们也可以替他建议一下，或者是出出主意。 向你道别，而你却无从了解这种体贴，但他的心坚如铁， 很难跨越应该很的感觉，它影响你索取感谢如何完结一切。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规则是你无权选择，什么你值得更好的，怎么他不为你编织的，奈何他倒也是智者，真的你值得更快乐。仁慈它不会疏解痛和幻灭，让你还指望重写爱与喜悦，幻想还能衔接，每个他还爱你细节如何坚决锻炼。什么他没爱你的资格，什么不愿你委屈配合，规则是你无权选择，什么你值得更好的， 张杰的一首新歌《你值得更好的》。哎，没想到这首歌在夜晚听会有这么强大的力量，就真的太合适了。嗯，果然我没有选错歌。张杰的新歌其实现在能够源源不断的出新歌，而且呢每一首歌都上乘，就是质量上乘，真的是很不容易了。所以这么多年张杰坚持了下来，也有很多人还是很多粉丝很多歌迷喜欢他，我觉得是有道理和原因的。嗯，来吧，看看因为刚才的树洞信箱的那个留言看到有不同意见，比如说像我们的灰色浮萍，他说我能说我也不爱发朋友圈吗？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发朋友圈，就只能说他不发朋友圈并不代表他不爱你。但是我觉得呢，如果在对方已经发了的前提下并且也想让你发，嗯，那我觉得不发好像这个有点说不通哈。还有用户9192，他说这有什么好讲的呢，麻溜的果断分吧。看来他是比较认同这个，如果不发的话可能你并不是他的唯一。这个八月说我马上升级啦，七人播加油加油啊，等级没八月高的继续加油努力，恭喜你又升一级。 用户说，我觉得呢，要区分只是不爱发朋友圈，还是只是不想发恋情公开的这条朋友圈。哎，我觉得这个说的很对哈、get 到了关键点。所以今天树洞信箱投稿的这位女生，那如果你在听的话，我想不妨你可以去鉴别一下。又要说晚安了，时间过得总是很快，这个夜晚又要结束了，马上12点一过，新的一天就要来临。所以呢，希望我们都能够清空所有的负能量，吸收所有的正能量，新的一天加油吧。最后来听尚雯婕，当你想起我。好啦，今晚的午夜情歌就到这里，我是道道，明晚我们继续，晚安。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 一整天一个人沉默，最难下的决定往往是最对的，没错，那些话那些事还在心里触摸，承认吧，我们的明天却没有下落。曾经以为幸福垂手可得，当爱一旦被挥霍，反而让人更寂寞。有天当你想起我，时间已摆平所有犯的错，也学会不再问为什么，但至少我们必须都快乐。直到有一天面对爱情开始吝啬，会不会怀念曾有的炽热？可是当你想起我，我们早已经失去了联络，一路上经过各自曲折，才明白最现实的是生活。直到有一天选某个人相濡以沫，会不会后悔现在的悲痛不可。最难下的决定往往是最对的，没错，那些话那些事还在心里触摸，承认吧，我们的明天却没有下落。曾经以为幸福垂手可得，当爱一旦被反而让人更寂寞。有天当你想起我，时间会摆平所有犯的错，也学会不再问为什么，但至少我们必须都快乐。直到有一天面对爱情开始吝啬，也许会怀念要的炽热。可是当你想起我，我们一定会失去了联络，一路上经过各自曲折，才明白最现实的是生活。